什么时候习惯了一些问候，听老情歌最后一首，轻轻地正在颤抖。时间像无边的海，我们在无力的游，思念在前后，侥幸在左右，谁在挥舞着衣袖。你会爱我到什么时候？你会陪我到哪个路口？我不知道用什么理由让你可以和我厮守到白头。你会爱我到什么时候？你会等我到哪座桥头？我只剩下这一颗红豆，请你把它收下，别让风带走。时间像无边的海，我们在无力的游，思念在前后，侥幸在左右，谁在挥舞着衣袖？啊，你会爱我到什么时候？你会陪我到哪个路口？我不知道用什么理由让你可以和我厮守到白头。你会爱我到什么时候？你会等我到哪座桥头？我只剩下这一颗红豆，请你把它收下，别让风带走。